上次为那个傻笑的姑娘，脸颊上有青春在飞扬，旧了的记忆已开始泛黄，闭上眼，时间流下了门口的那片操场，我们曾经懵懂的展望，宿舍里也聊得热闹开场，没有你今后我怎么 尝试去警告你们，我将自己片片剥落，轰然坠入大海，你们熟视无睹。我增高了海平面，你们依然无动于衷。经过了数十年，你们才有所察觉。或许我消失的并没有你们想象那么慢。 品质消费，美好生活。大家好，我是汽车漆面保护膜 S-Car 高碑店文杰旗舰店总经理陈文杰，我为 S-Car 代言。 S-Car 秉承只贴膜贴好膜的服务理念，将为经典969听众的爱车提供安全放心高品质的漆面保护服务。现添加13832274488的微信号参与969电台品质消费节。 你不知道我每天忙这个忙那个的，应酬啊一个接着一个。

高速路不堵车，时速120公里， 高效才能高速。 今天九六九高效传播平台， 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-2200，0105175-2200。 中国来，把沙泥水渡过海，米饭芬芳飘过来，爱情就是这么来。哥哥姐姐在城外，青春岁月过得快，花开家门结了财，喜事连连来。月弯弯，风中的鸟儿在歌唱，但我睡也睡不着，只想着你的拥抱。他们说世上只有妈妈好，也别忘了有爸爸的老，没有妈妈想有你的爱，我忘不了。我记得当年春节我不回来，心里想我有多自在，但如今我已了解你的慈爱，不让你再等待。歌唱，但我睡也睡不着，只想着你的拥抱。他们说世上只有妈妈好，也别忘了有爸爸的老，没有妈妈像根草，没有爸爸没太阳照。世上只有思念你的拥抱，不管世界有多美妙，只有你的爱我忘不了。 笑一个笑一个笑一个好，拍一个拍一个拍一个摇，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小宝宝，哥哥妹妹姐姐弟弟 笑一个笑一个好，拍

怎么分辨，不能手牵手，只好肩并肩。